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和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